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我自己咧喺呢个啊《风云谷》咧，有啲乜嘢意犹未尽咧，都喺个 Patreon 嗰度同各位咧系深入分析同埋分享。讲呢个川普啊，向全球加关税嘅大风暴，呢、这个咧可以讲话系超过咗啊，系战后任何一次嘅金融风暴同金融海啸。比2008年嗰次啊，美国嘅房贷啊，啊嗰个金融海啸嚟讲咧，就真系嗰阵时啊，就真系幼稚园小儿科。你睇呢条成绩咧，就相当之吓死人。呢、这个全球嗰个股市咧系应声大挫，道琼斯咧跌咗近4%啊，第一日咋？呢、这个纳斯达克咧就5.97%，另外标准普尔咧就4.84%，七大科研股咧啊呢、这个咧系美国噶。就係、是、咧，大頭蒸發咧，就嗰個價值咧超過美金係10,000億。嗱，咁其他嗰啲唔使講啦，香港啊，係嘛，中國啊，呢啲日本啊，嗰啲股市咧係應聲下跌。嗱，而家咁樣咧，就對於 Donald Trump 嚟講，呢個係咪佢事先啊估量到嘅結果咧？我覺得佢相信咧，就係佢事先估量到嗰個股市咧係會有啲震盪，之但係係咪跌到咁瘋狂？同埋咧，會唔會一個持久性嘅下跌？你就算做沽空啊，玩期指咧，係玩跌啊，到最尾都要損手爛腳咧。嗱，呢個巨大嘅歷史責任同埋一個咧經濟嘅責任，會唔會影響到個中期選舉咧？呢刀片落去啊，係唔係啊？係見骨咧？嗱，咁呢啲咧都係佢個人啊利益嘅考量啦。只不過咧，對於全世界嚟講，又另我覺得另一個角度就係咧，針唔吉到肉就唔知痛。不见棺材不流泪，这个股市这样全球暴跌呢，固然在一个程度上是反映了其实美国还有巨大的霸主的影响力。可能 Donald Trump 其实他估不到跌得这么犀利，是低估了自己美国的实力的。美国有一种人好像他这样是倾向于呢，是觉得自己美国已经玩完了。美国呢其实现在在个世界上没有地位，所以他才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之但系咧，你呢一套咁嘅超过八国联军，有人嘴嘴话慈禧太后式嘅唱全球宣战，而令到全个地球啊，就真系打冷震，震咗几夜咧。其实喺另一角度嚟讲，证明咗美国巨大嘅影响力仲喺住。所以咧，睇一个问题咧，有正反两个角度。Donald Trump 见到咧，就唔需要太恐慌，反而心中有数，因为点解要全世界惊你啊嘛？惊咪即系有超过20个国家嚟冚牌咯，系嘛？如果嗰阵时慈禧太后有啲中国人讲话呢个慈禧太后向八国联军宣战，你自走灭亡，呢啲系中国人自己啊吓嗰个，我唔可以讲话坐井观天，佢个叫 historical mindset， 佢喺自己嗰个历史嗰个视野里边去睇，慈禧太后当年向呢个八国联军咧系宣战咧，嗰八个国家冇人啊，冇一个国家主动去揾慈禧太后投降，冇一个国家话喂好啦好啦，唔好打我啦嗱，我而家倾啦系嘛，所以点会系慈禧太后向八国联军宣战呢个咁嘅譬如咧，系嘛？当然而家好多人嗌痛啊，好多人咧甚至严正警告啊，呢个美国会进入大萧条嘅嗰个期间，咁而家你 Donald Trump 敢唔敢付出呢个咁嘅代价？同埋未来两年之后嘅中期选举，你几乎可以肯定，又唔可以咁讲啦，即系好大嘅机会咧，就系美国嘅民主党将会收复失地。嗰阵时你有好多嘅法案，嗱你精嘅咧，你自家就嗱嗱声通过。所以其实佢嘅真正嘅任期啊，你而家搞到咁样咧，只系得2年嘅啫。嗱，我正如我再三再讲，喺呢个时候对任何 Donald Trump 嘅情绪化嘅谩骂都系冇用嘅，包括西方嗰啲媒体。包括英国经济学人、泰晤士报、美国的 CNN、 纽约时报、自由派学术界，你可以任你丑化 Donald Trump， 但是这个现实你要面对。现在铁达尼号你就当 Donald Trump 是一个不称职的船长，我经常说你就当他黐线，现在铁达尼号是撞冰山，是撞了啊，救生艇是不够。你一个冷静的人在铁达尼号撞了冰山之后， 你唔会花未来嗰两个钟头去打船长个小人，或者冲入船长室嗰度问点解你唔早讲？点解你唔知道系有一个冰山喺前面？点解咧？你明知有个冰山都要冚埋去，你唔会用嗰两个钟头啊去扭住个船长抌佢两巴，然后作个情绪性嘅暴力发泄？喺嗰两个钟头，你只能够冷静去揾救生艇喺边度？够唔够救生艇？我逃生嘅路线如何？我可以执到几多行李？甚至我一家大细吓，我会咧系最尾唔够位坐嘅时候，我会牺牲啲乜嘢？呢、这个就系铁达尼号逃生嘅最后嘅冷静嘅防线。你而家睇到西方国家一片凌乱，一片仇恨，一片情绪，系咁闹 Donald Trump， 闹佢系冇用嘅，因为你揾个杀手刺杀佢啦，刺杀咗之后你都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因为 Donald Trump 而家暴露咗你而家美国呢个制度有结构性嘅缺陷。我已经讲过，佢而家原来突然间一觉醒来。好似戈巴卓夫一觉醒来，话俾苏联人听，其实呢70年史泰林、布里兹列夫、赫鲁晓夫等人咧，系俾个梦幻俾你嘅，呢啲系假嘅，不能够持续嘅。而家 Donald Trump 就系佢又讲出，而家美国呢个制度咁搞落去啊，不能持续，你喺度争佢系冇用嘅。所以你而家不如睇下欧盟啊，同埋加拿大同埋中国呢三大板块咧，都系。谂住咧系应对啦，中国嗰个情绪咧系最激烈嘅，就系话呢个要坚决斗争啦，天塌不下来啦，呢个咧你仲会扫诸成个中国民族啊嗰个战狼嘅排外嘅情绪啦，呢个你不妨咧系去比较。加拿大咧系有啲民族主义嘅唔开心，呢个咧系同佢立国以来同美国共处啊种种嘅历史嘅文化原因，但系相对嚟讲咧。欧盟咧，而家咧系比较回归系冷静，可能冯德莱恩咧，佢系一个德国人，德国啊、奥地利啊，甚至系法国啊呢啲咧，佢面对危机嘅时候咧，或者佢知道啊闹系冇用，嗱，于是咧欧盟咧系冯德莱恩咧就带头话，愿意同美国互免工业品嘅关税，欧盟咧系会建议一套咧零关税嘅方案，嗱咁咧就 Donald Trump 就啱听啦。嗱，呢就系铁达尼号撞冰山之后，你唔会嘥另外嗰两个钟头去诅咒船长，亦都唔会歇斯底里、呼天抢地问何必选中我。你只能够喺一眼观测，系揾逃生路线最理性嘅方式去保存生命。而家中国嗰种咧，似乎就系呼天抢地，就话咧应对啊，点样样啊，话就话咧，我哋睇到好多嗰啲。微信啊，同埋中国嘅网络咧，就系人身攻击 Donald Trump， 话佢系癫佬啊、精神病患啊、人格啊障碍等等啦，呢啲系冇用嘅，因为呢啲冇办法令到你走上个救生艇个船。好啦，咁而家欧盟啊，佢提出嘅咩咧？佢话向美国出口嘅钢铝制品同埋汽车咧，既然系面临你25%嘅关税咧，但系系嘛，佢而家咧话荷兰外贸大臣呢、这个克拉维。就话而家要保持冷静，呢、这个荷兰外贸大臣系好嘢，以缓和事态嘅方式嚟到反应。呢位咧女性嘅外贸大臣话：目前全国股市暴跌，已经咧系显示咗事态升级嘅后果。如果有必要，我哋准备好反制措施嚟到逼美国翻去谈判桌。嗱，呢啲咧反应咧系理性嘅，系嘛？咁咧，欧盟嘅委员会。欧盟贸易委员会啊，已经咧话喺四月四号已经同美国咧系坦诚交流咗两个钟头。啊，而家咧就系欧盟会喺本周内出台对钢铝关税嘅反制措施，对280亿美元嘅美国商品咧系加征关税。之但系 Donald Trump 话，如果欧盟对美国咧，譬如话威士忌，你加征50%关税咧。他说美国就会对欧盟的酒类产品是加200%的关税报复。这样的话呢就对欧盟造成某种的分化。因为法国意大利出产的红酒呢是靓过多过北欧西瑞典和荷兰是吧。所以呢就你面对 Donald Trump 一个这么奸猾呢我们讲我姑且用一些判断性的形容词。咁野蛮、咁奸猾嘅对手咧，辱骂系冇用。于是咧，佢最终你咪要话同佢倾， 係互相係零關税咯。嗱，呢啲就係 Donald Trump 想要嘅結果，甚至 Donald Trump 想要嘅結果咧，佢今日講啦，佢話我所要嘅係除咗關税之外，另外一啲嘢。嗱，呢個就可圈可點啦。另外一啲乜嘢咧？你而家咧就要坐低同佢傾啦。歐盟、加拿大，你都要同佢講，喂，唔該你唔好咁衝動。OK， 我知道咧你個困境，你爭全球化呢個體系咧。我可以理解。好不幸，我哋歐洲，譬如話西班牙、德國、法國，我哋係牽扯咗入去個全球化個體系裏面。你唔好咧，係太過情緒化怪責我哋。呢件事唔發生都發生咗，以後我哋應該點？係以團結為重，係要揾世界上乜嘢係主要嘅敵人？呢、這個先係一個咧正確嘅態度，係咪啊，鮑生？ 嗱，陶生，我咧就。用另外一個角度咧去理解緊而家發生緊嘅事。嗱，我先引用啊英國首相斯基賢所講啦，佢話我哋以往見到嘅世界或者嗰個秩序咧已經唔再存在啦。嗱，依句説話我係贊成嘅，其實我亦都係樂見嘅。嗱，我舉幾個可能大家聽落去唔相關嘅例子啊。第一個例子就是我有個朋友，咁啊有個細路，嗰細路啊十零歲，咁啊佢擁有嘅波鞋咧係超過十對。咁啊，每對波鞋咧，我諗閒閒地都二三千蚊對。嗱，佢唔係咩有錢嘅屋企，但係咧佢負擔得起。咁啊，小朋友咧就中意波鞋，咁啊買十對。咁好啦，如果關税增加咗之後，因為咧而家美國咧 90% 以上嘅波鞋咧唔係佢哋本國生產嘅，全部係越南、中國、柬埔寨入口嘅。咁而依啲生波鞋入咗去美國，而家加咗關税之後咧，可能啊～三千蚊對波鞋咧就變成六千蚊一對，咁啊，依人就喺度嗌救命，就話咧，喂，咁樣即係通脹啊，咁樣跟住咧就係令到啲人咧就生活更加艱難啊。嗱，大家聽落係咪有啲問題咧？其實依十對波鞋係唔需要，亦都唔需要三千蚊一對波鞋。就算你加關税加到六千，最後唔買波鞋，其實係件好事嚟，因為人係唔需要咁多對波鞋， 但係事實上波鞋第一。唔需要咁多对名牌波鞋，就算加咗关税三千蚊到咗六千蚊，你唔需要买，系咪啊？ 冇错， 你着翻而家嗰啲名牌波鞋咯，你只脚大咗咩？ 嗱，所以其实 啲名牌波鞋 made in China， 着多几个月会烂咧。 其实而家好多左翼嘅传媒不停喺度散播紧一啲恐惧，系嚟紧可能真系一个大萧条，但系呢个大萧条可能同1929年嘅。华尔街大萧条个性质系有啲唔同，因为经过咗呢100年之后咧，人类嗰个消费同埋嗰个生活习惯系过度奢侈，同埋太过享有、太过享用嗰啲廉价劳工、血汗工厂嘅生产。譬如话我喺英国或者甚至喺日本都系，你见到啲 Primark 啊、H&M 啊、River Island 啊， 太多啦， 多啲衫，每一季啲衫多到不得了，我唔知点呢啲衫最后去咗边啊！咁其实如果呢啲衫最后加 100% 关税，你买唔起，咁又何妨关你咩事呢？ 对我冇影响。 仲有，譬如话讲到电能车，嗱，而家成行城市啦，全世界都电能车啦，跟住因为如果咁样嘅话，啲电能车又要加成 50% 以上嘅关税啦，咁其实我又会质疑一样嘢，这个世界系咪需要咁多电能车？又或者系咪一定要换电能车？嗱，呢个系一个。邏輯問題或者哲學問題嚟嘅，可能好多人覺得喂咁你真係唔進步，但係我真心咁諗，由波鞋去到衣服，再去到電能車，其實依個係大部分都係中國生產啊，或者東南亞國家，佢哋享用緊一個美國嘅龐大市場，而再利用美國嘅資本去大量進行依啲生產，而生產過程耗用地球資源，最後變成一個細路擁有十對波鞋。我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秩序是不是好像司纪言所说，如果它不再存在，我是乐见的。我不是黑心，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我承认我黑心，因为我不会换车，我不会换名牌，我也都没有这个呢、是收集 Chanel 手袋的习惯。那些阿 太死是他的事。 啊、 我绝对是我现在揸的那个是丰田的 Hybrid。因为我崇日，我喜欢日本货，那个 hybrid 咧系非常之悭油，系半自电动，同埋入油，一入油咧，我喺英国入咧，当堂嗰个入油嗰个费咧系平咗一半，而家行咗40000几米，我买翻嚟嗰阵时系20000几， 我保养得宜，我话知你嗰啲汽车系加几多关税，对我冇影响，我好开心，系咪？名牌波鞋我唔会买，点解啊？因为我讨厌着波鞋，我中意啊出嚟着皮鞋。蔡澜话斋，佢最憎见到咧啲人咧系唔系都着对运动鞋，系咪着运动鞋嚟做咩？冇格。呢个咧以前五十年代保守主义盛行，女性咧系着高踭鞋，男人系着皮鞋。同埋咧，全套西装呢啲咧，尤其系出席正式嘅宴会，买咁多波鞋做咩啫 ？Nike、Adidas、I don't care 啊！正如我哋上两集讲，美国而家 Donald Trump， 佢而家针对嘅就系美国一个消费过剩啊，一个大国。嗱，而家你全世界嘅国家分开三组，第一组就系消费型，呢个咧就系美国同埋欧盟；第二组就系制造型。这个是以中国为主，加上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国。第三组就是叫资源型，天然资源，这个就是俄罗斯，它有很多稀土矿产，乌克兰都是，还有沙地阿拉伯，它有石油。现在就是面对第三组，你看正如深海粒声都没有，就是资源型，俄罗斯和沙地阿拉伯不受影响。现在吵来吵去就是 A 和 B，是消费型同埋制造型之间啊，系要生要死，系嘛？嗱，消费型里边咧，呢个系以美国咧系占最大，啊，佢里边嘅消费系离晒谱，因为嗰啲华尔街啊、投行啊，系嘛？啊，亿万富豪啊，佢哋咧贫富悬殊里边，佢哋系金字塔里边嘅最顶部。但系正如我哋上两集啊，你需唔需要揸住个嗰个遥控？你 Netflix 嗰度需唔需要几千部戏？你睇唔睇得晒？Netflix 之外仲有 Disney， 你睇唔睇得晒 ？Disney 仲有 HBO， 仲有几千套电影啊，喺个 stock 度你睇唔睇得晒？仲有中国啊，那个小米嗰边啊，啊 Bilibili， 仲有中国嗰啲一年生产连埋嗰啲咧，系愚蠢不堪嘅手撕鬼子嗰啲咁嘅抗日剧，成千上万，睇嚟做乜嘢啊？睇嚟做乜先？ 就算苹果手机啊，都唔使一年换一代啦，系咪啊，陶生？啱啱十五先至系最新，跟住十六，跟住而家十七。 我换嚟做咩？ 点解要换得咁急啊？如果因为加咗关税，所有生产喺美国啊本土以外嘅呢啲苹果电手机，全部要加重关税先可以入，变成两万蚊、三万蚊一部，咁不如就唔好买咯，大家。 呢个系生活哲学嘅问题。四十年前香港有一个咧绿色行动嘅先驱。啊！俾人话系傻佬，嗰个叫周少祥博士。周少祥嗰时咪提倡唔好消费，唔好买咁多嘢，全家搬去新界嗰处咧，系种有机农植物。咁而家 Donald Trump 啊，你无论佢有咁嘅动机定冇又好，其实系帮紧你噶，反璞归真。 铺天闯地做咩咧？全世界喺度而家 嘈乜嘢啫？啊！我支持佢啊，系嘛？佢搞到全球惊天动地，对我冇影响啊？吹咩？是吧？我说你自己有影响，因为你进入了一个叫盲目和过剩消费的那条错误的道路之上。这个就是美国和中国过去二十年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的神话之下是联手递给你的毒品。是吧？现在美国当然要针对中国，针对中国关你和我什么事？我从来不会去换，我没有买过小米。亦都冇买过华为，我连苹果手机咧，仲 有 唔中意换啊！ 仲有我哋上一集都讨论过，陶生，譬如话中国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呢啲血汗工厂，其实佢嘅生产模式系非人道，呢啲好多嘅左翼组织已经 讲 过啦。 你自己讲噶嘛， 系嘛？咁你如果你继续用呢个生产模式，或者继续用呢个消费模式，你只会令到更加多嘅呢啲东南亚嘅。血汗工人在这些这样的工厂里面日以继夜夜以继日这样帮你生产。而生产出来的波鞋不知道为什么整一勾下去就卖三千元五千元一对。那跟着加了关税之后你就说买不起就呼天闯地。喂你想不想成件事是不是很荒谬呢？ 为什么我要追缴左交呢？三十年前的左交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门开一科就是讲这个呢是全球化之下消费的导致的剥削。那时将 Starbucks, 星巴克装了个病例来研究。说星巴克卖到在香港28、9元一杯给你坐大梳化。 它的原材料就来自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的咖啡豆，那里是摘咖啡豆的非洲人最基层的劳动人口，每日的薪酬是$2，每日啊，每日它摘几多箩咖啡豆。这些咖啡豆去到 Starbucks 这些跨国企业那里，它可以将个利润膨胀到100倍、啊、几十倍、啊、$28-$78，到最尾就呃你班左交，呢班就喺亚投行，喺纽约华尔街、普林斯顿、哈佛大学 MBA 毕业，然后一身名牌就坐喺度摁摁脚，系当咗喺纽约翻工，系一种时尚同埋上流嘅生活。呢啲唔系你左翼啊，系喺度长期鼓吹嘅咩？你冇睇嗰套戏《穿 Prada 的恶魔》咩？系嘛？呢啲咪就系你嗰种衰宣扬嗰种时尚咯？呢啲系左翼啊嘛。liberal 啊嘛，啱唔啱啊？系嘛？然后呢啲住喺上边上层建筑嗰啲咧，就加入啊呢啲咁嘅 WTO 啊、WHO 啊、联合国啲乜嘢嘅咩委员会啊呢啲团体咧，然后坐商务机位，今日呢度去嗰度去，去到啲第三世界坐低 Angelina Jolie 收养两个呢啲咁嘅第三世界嘅细路仔，然后咧影相，然后佢真系收养噶，呢个佢唔系假啊，佢真系带翻翻嚟啊，然后咧摆出嚟做人版。是树立一种所谓的有型的 lifestyle。但是现在 Donald Trump 告诉你，这种是先理其源的童话泡沫的生活呢是不能够持续。因为我不想跟你孭数，以美国那条数来讲、啊、非常之、啊、可观，是吧？他现在没错，他是加你关税、啊。那么怎么办？加了你关税之后、啊、他即刻是每日、啊啊、是可以攞回是$100-$110亿、啊。是不是一年啊？佢照呢条数啊，佢系攞翻$8,000亿、啊。然后咧，你而家每年啊，你而家美国个国债咧系接近$36,000亿啊。每年个俾个利息啊，就系$8,000几亿啊，吓美金系嘛？每年支出嘅利息系$8,000几亿。而 Donald Trump 咁样计咧，佢话我每年咧吓最少吓系可以攞翻$10,000亿，最多可以咧$20,000-$30,000。然后叫 Elon Musk 嗰度咧系。剁啊！嗰啲咁嘅聯邦政府啊，嗰啲過剩嘅員工，嗰處咧又慳翻$10,000亿。嗱，佢係咁計婆仔數嘅。我每年咧，我最少如果攞翻$20,000-$30,000亿，我夠冚嗰條利息有餘，然後慢慢褪下褪下褪翻個國債。佢呢種生活哲學，我問你有咩問題？呢啲係亞洲人、中國人喺50-60年代崇尚嘅生活方式。就是许地山所讲的落花生，你要将个果实结喺个泥土里面，唔好好似嗰啲金啊、苹果啊，好华丽咁咧结喺个棵树嗰度。中国人，我话包括香港喺殖民地时代，渣打银行、唐老鸭钱罂啊，呢个汇丰银行、狮子钱罂，都系教啲细路仔一毫一毫将啲利是钱摆入去。点会好似而家咁样，一人揸住个 iPad， 利是都唔够。是自己呢是可以呢是躺平在屋企，然后食老豆老母，然后呢飞蝇臭返學，喐啲又话抑郁症，然后参加呢啲呢暑假嘅 summer camp， 然后就逗呢是去旅行。啊日本睇樱花，我呢去到厌。我而家呢下个冬天呢我会同爹哋妈咪去北极睇极光。喂大佬系咪 come on， 唔好扮嘢啦。呢啲生活系反人性噶，点解啊？我全球化嘛，全世界都系咁噶嘛，全世界系点啊？系咁又点啊？而家 Donald Trump 啊，佢要拆毁啊呢一条魔幻嘅泡沫经济链，我觉得喺道德上嚟讲，佢系啱嘅，我支持。 嗱，仲有，如果就算讲去到中国嘅例子， 因为我个仔啊，就算我俾够钱啊，佢话要年年要买两三对波鞋，我都刮佢两巴啦。呢啲系我教仔嘅方式。 如果讲翻中国嘅例子，因为中国咧个户籍制度咧，啲民工咧就要离乡别井，去到大城市，包括深圳啊，啲上海下边嘅江苏、浙江一带咧，去打工。在工厂里面呢就搵钱，但啲細路全部掉晒喺乡下俾啲老豆老母就接臭啊。嗱，其实呢种咁嘅生活方式，呢种咁嘅生产模式呢，我叫做呢，其实亦都系不人道。如果你令到中国工厂大規模结束，呢啲父母全部而家返返去乡下，我唔理佢做乜， 或者是搞小生意种田又好，或者是回去乡下呢就搵份工打又好，起码佢都可以同啲細路团聚。其实是造福中国的，我不是曲线，我讲真的。 Donald Trump 现在打着靓牌给你中国的习近平啊。习近平和他统治的13亿人啊。 因为 这个是一个时机等你反省啊。 因为改革开放这三四十年啊，其实骨肉分离这些留守儿童出了几多问题啊。 没错啊。 两三代的年轻人啊，全部为什么现在出现了这么多的品格问题啊、纪律问题啊，或者嗰啲虐畜啊，又或者甚至好多嘅仇杀啊、打斗啊、躺平啊，其实全部都因为呢啲原因啊嘛。因为大部分嘅民工都系冇办法去亲自去睇住啲细路长大啊嘛。中国人为咗搵食啊嘛，为咗搵钱啊嘛，入工厂啊嘛，系嘛 ？Made in China 啊嘛，你要制平价货品啊嘛，然后你要大量嘅平价货品啊，去帮美国啊维持个低通胀啊嘛。美国低通胀关你鬼事啊！佢长期享受低通胀，揸住个 Starbucks 好有型咁喺纽约翻工嘅时候，你嗰两个仔女啊，喺咩环境成长啊？俾人拐咗几多个啊？ 系啊， 系咪？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系你全体中国人嘅大救星，你嘅照下块镜，系俾一个机会你行翻一条健康正常嘅道路。 美国人而家佢高通胀，佢哋啲会嗰啲嘢贵晒，关你咩事啫？系嘛？ Who cares？ 啊，话啊，会唔会影响到其他？影响咪影响咯，唔应该影响噶。点解你要咁 dependent on 美国咧？啊，所以睇到成班咁嘅人喺度闹，你白痴嚟嘅。 点解你唔闹翻自己嘅中国政府？而家佢反征翻美国嘅关税， 点解你 会令到中国国内嘅通胀？咁你唔闹你自己嘅政府？ 点解你唔闹翻呢种啊？系嘛，荒谬嘅消费模式啊！你各位睇开风云谷啊，嗱，成日话人哋话鲍生你着嚟着去，点解呢套衫啊？我打嚟打去呢条领呔 啊， 着嚟着去 唔通日日唔同啊？ 我唔换啊， 系啊， 我冇钱啊，就算我有我都唔换啊。我 refuse to join the bandwagon of the so-called globalization。我唔中意 made in China， 我唔中意 made in China 加奥巴马同埋拜登嗰只泡沫经济。我 refuse 啊！我唔中意去 join 你呢个 party 啊，吹啊！即系等于周兆祥博士啊，喺40年前，我唔想加入你呢个香港嘅都市生活。我中意带啲仔女啊，喺新界嗰度种菜。你而家香港都系啊，朱海迪都系提倡呢种生活噶，啊，佢都系香港嘅左派嚟噶。啊 ，whom I respect， 我会尊敬啊，系咪啊？ 系啊，我就是、 我嘅生活方式，我冇权拣啊！ 嗱，我都一样， 真系好笑啊！ 我都系中意日本车啊，我就唔想而家要换嗰啲 MG 啊，甚至 Mini 啊，嗰啲全部咧都系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之余咧，仲要里边嘅电池咧就唔系宁德啊，就系唔知边间中国嘅。 我唔中意买、啊， 我就系唔中意，我就中意揸翻日本嘅电油车。 喂，你系咪中国人？我系唔系中国人？我关你柒事啊！啊！我唔需要向你交代，我总之我唔中意就系唔中意 ，I don't like it， 得唔得先？ 系 咪就系咁啫嘛？咁而家 Donald Trump 话我唔中意，我认为咁样嘅生活嚟讲，对于美国嚟讲长远呢条毒品系死路一条，系咁啫嘛？咁你闹个船长做咩？好啦，其中有一个角色系暧昧啦，就叫英国。英国首相施纪贤呢条咁嘅左交，嗱你睇下，而家稳定捐系好圆滑。啊！佢宣布嗱，我而家宣布啦，全球化系终结啦，我使鬼你宣布咩？系咪即系等于3年几前，拜登话：，我天文台睇到，这个俄国集结大军准备打乌克兰，我使鬼你讲啊？你系美国总统啊？你手上有武器噶？点解你唔尝试制止俄罗斯嗰个侵略嘅行动啊？你估你系电台主持人啊？你是电台报天气的，你施纪贤，我使乜你讲话？而家全球化应该结束， 所以 全球化结束是好事定坏事啊？你讲啊！你是身为 唔系我，所以我真的看不起那些左翼的媒体和埋咧学者，因为截至现时为止，冇呢些左翼学者讲过一个论点，就是 Donald Trump 呢个关税政策其实对于呢个环保啦，对于消费过度消费的模式啦。对于血汗工厂啦，其实是正面的，但是为什么左翼的论点全部没有消失了？ 维吾尔的棉花，你说血棉，是不是他现在加关税， 你哋嗰啲美國啲左翼人可唔可以換少兩件恤衫咯？你著件恤衫咪著多幾年咯？你個身體到咗十八歲停止發育噶啦，然後越食越肥啊！啊，過多十年我大咗兩個碼抵你死啦！你咪唔好飲，唔好食咁多漢堡包咯，係咪啊？全部係你嘅錯，點會係關 Donald Trump 事啊？我咧講翻呢個叫斯坦默， 係 你喺度講啊！而家咧全球化結束啦，咁你咧？嗱，英國點解嗱？我而家將英國呢個病人呢個案例攞出嚟，點解你係失敗咧？系嘛？点解今次 Donald Trump 水退嘅时候，你亦都系一个第一批冇着泳裤嘅人咧？因为你英国嘅生产力低，你个 productivity 系好低。 系啊， 点解低啊？因为你嗰啲人懒。自从帝国解体之后，五六十年代缩为一个小英格兰，你英国人嘅 mentality 从来冇试过喺大英帝国嗰度真正行出嚟。OK。所以你记唔记得冇几耐之前有一个做咗四十五日嘅短命女首相，佢个名叫做 Liz Truss， 问佢 卓维斯。佢一上台佢讲，佢话英国人而家係好懒，所以呢我要将佢哋呢嗰个以往嗰个勤劳，包括十九世纪入工厂嗰种动力释放出嚟。卓维斯呢係大幅减税，结果就遭到英国金融城同埋左翼嘅人呢百般阻挠。佢话卓维斯呢套嘢係唔啱嘅。是不得的，於是做了四十五日落台。卓惠斯診斷英國的病症，是吧？他說他是英國人懶，不懶呢？當然是一班懶鬼。你現在看看白明漢，通街垃圾，為什麼沒人倒？就是你的英國病其中之一，就是工會運動pre-unionism。為什麼你沒有辦法根治？因為你這個司紀賢本身就是工黨一名左翼分子，你的血液裡面就是撑这个工会。你一撑工会，你上台你就冇办法解决这个工会呢，是喐唔喐就是罢工。 哇，依单。 所以你工党一做呢，肯定地铁火车误点误时，跟住呢啲咁嘅工会呢是一定出嚟呢是喐你。你点会针对工会呀？你个 DNA 你就 是 一个。 梗 係 啦。 是马克思主义。 因为嗰班工会分子啊，连啲临时工开工啊都阻挠啊。点解唔可以动用警察啊去驱赶呢啲工会分子咧？点解唔可以警察去护送嗰啲临时工人帮手倒垃圾咧？点解？ 你用警察朝头早半夜三更上门去捉嗰啲咧平民，佢喺个社交媒体，只不过系话而家太多咧伊斯兰人入嚟啦，系应该将佢哋咧系驱赶。啊，你就捉咗呢啲家庭主妇，话佢受啊散播仇恨 speech， 然后咧其中一个咧判两年。而家你就放任呢啲工会咧喺度罢工，啊！我而家点解睇死你呢啲咁嘅司纪贤史坦默咧？系一个失败者，因为你喺呢份工坐入去十号堂嚟，梗系你一定系 hea 做。而家需要咩？你就系要一个类似 Donald Trump 呢种人，就系要颠覆个制度。颠覆个咩制度咧？譬如如果我系英国首相，我发紧梦，你哋班百名害嗰啲人罢工啊嘛，系咪啊？中国而家你要睇下。你要剩返，我要讲返中国，你要反制，你剩返啲乜嘢本钱，你有乜嘢 exportable 先，你而家乜嘢嘢呢叫要恤衫啊，同埋嗰啲咁嘅电能板啊，全部加关税。但是你要睇下中国而家最近呢一年，你大量 export 嘅呢其实係人嗰啲走线走去中美洲，两脚行过森林偷渡入呢个美国呢，全部係三十几精壮嘅中国人。呢啲中國人咧，你而家不斷啊，係共黨嚇喝都喝唔住，叫做 run， 佢哋叫做 run。你應該你身為老習，你睇到你而家中國而家同美國啊，同埋西方可以 bargain 嘅本錢係乜嘢？咪就係你啲中國人咯。嗱，咁呢樣嘢啊，如果我係阿司紀賢啊，我睇得出呢樣嘢。OK， 既然英國人懶，既然工會唔倒垃圾，我而家就派個外交大臣拉米，或者我亲自走去北京，我同习近平讲，我而家需要你哋啲中国人出嚟同我倒垃圾。你哋啲人咧，既然个个出嚟咧揾工打，偷渡入美国，系嘛，好似老鼠咁样咧，系匿落地底搏大射，然后咧就俾阿 Donald Trump 而家咧系当贼咁捉出嚟，全部踢翻去。而家咁啦，你将中国人口，你交你逾一百万呢啲精壮三十几岁嘅人俾我。然后将佢列为方阵， 300人为一个单位。嗱，而家咧，你300人，你同我提供啲人力，仲有你提供一队咧叫方舱嘅建筑队。我而家百名学你睇到，通个城市都系老鼠。我而家需要一个方阵，大约300人一个单位啊嘅中国廉价工人嚟英国帮我倒垃圾。我俾你咧喺度，我咧仲要邀请你嘅建筑工队嚟喺度起方舱，起方舱俾你摆喺度。我俾不断嘅中国人落嚟搬，倒完垃圾之后仲有啲乜嘢啊？嗰啲咁嘅汤猪工人啊，屠宰工人、屠房罢工，你哋同我入去汤猪啊？呢啲你叻嘅，手起刀落系咪？中国成语都有句叫汤猪凳，中国人汤猪咧嗰个技法好纯熟。总之你300人为一个方阵，我需要你。又嚟到呢就住喺你哋建筑嘅方舱，然后我係叫伯明翰政府同埋伦敦政府呢係出粮，我俾够钱你哋 ,ok? 然后呢你每次呢个循环就是3个月。3个月做满咗，你每人做一批英镑，你返返去大陆，然后你再换人过嚟。好啦，咁做你司几年，你面对美英国国内嘅公运团体呢係会抗议暴动，这个交俾我。我用警察去镇压。我而家话俾呢班工运领袖听，你哋唔做，中国大把人嚟做。我系首相，我手上有枪，我手上有权力。我总之要将伯明翰嘅垃圾3日要清晒。我唔清晒，成个伯明翰冇人嚟投资，伯明翰嘅市民唔会出去饮食，成个城市啊嗰个消费嘅经济咧系大受影响。我以伯明翰为试点，扩展到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你嗰啲煤矿又好，倒垃圾又好，揸地铁又好，嗰啲工会你真系罢工，你同我玩嘢？呢啲人仲边个做得到呢？有一个人翻生做得到，叫戴卓尔夫人，Mrs. Thatcher。如果而家佢生勾勾喺度，睇到佢个国家俾呢班咁嘅左交呢班蛀虫搞到唔生唔死，佢坐喺度对面同我倾偈。佢揽住我锡啊，系嘛？佢认我做契仔啊。嗱，呢啲就叫做 think outside the box 啊，明唔明啊？啊，呢啲咁嘅左翼喺度读嗰啲教嗰啲咩 MBA， 发明啲咁嘅理论，你有鬼用咩？你做唔做得到啊？而家 Donald Trump 咪 think outside the box 咯？你咁嘅斯坦默喺度讲嚟，你够胆做咩？我唔系我睇小你，系咪你 list 毕业又好牛津毕业你有冇有差用咩？你咪坐喺度 hea 多嗰两三年咯。 其实严格嚟讲，英国系冇资格搭嘴嘅， 梗系啦。 因为喺今次喺贸易战里边咧，你英国咧，你脱咗欧之后，而家你咩经济环境啊？你伯明翰嘅例子啊，最好啊 ，Council 破产啦，垃圾冇人倒啦。 系啊， 呢啲咁嘅情况， 法国啊，丢人现眼 啊，系啊， 马克龙都系啊，呢啲就系你中国最强大嘅本钱。点解啊？因为你睇下嘅你啲兄弟国家。北韩而家都系出口紧北韩士兵啊，系俾俄罗斯啊，系怼佢上战场，由佢哋去死啊！喂，你同北，你而家你想行北韩体制啊嘛？老习系想做金正恩第二啊嘛？咁咪啱咯！你哋嗰个你两个好亲密噶，嗰个经济体系越嚟越似噶。到最尾，你嘅出产俾阿 Donald Trump 用关税战壶，你咪用人咯，人你咪 individual， 你咪可以撇开 Donald Trump， 我同你英国倾。另外我同你法国倾，我同你德国倾，系咪啊？边度有恐怖分子？边度有恐怖分子？我出一队战狼，系咪？你嚟到之后你俾枪佢得啦，系咪？你俾两个礼拜俾我，我全部扮瓜晒，然后咧你酌情可以俾永久居留权，系咪？呢个我唔理。 呢个之后啦，嗱，陶生，其实中国咧，我哋上一集都讲过，其实趁呢个机会，咪取代美国咯。你同全世界国家 有空间噶， 多边嘅免关税关 系 啊嘛。 系啊， 你咪趁机嗱，你讲到咁伟大系嘛？而家你咪零关税，你可以同其他国家建立零关税关系噶。你而家咪取代美国咪得咯，系嘛？你揸支旗，你同呢个欧盟大家零关税，你同日本、加拿大、墨西哥零关税。咁你咪以后用人民币找数咪得咯？ 人民币英镑零倾，慢慢你个人民币咧系会进驻国际舞台，系嘛？所以 大好良机嚟噶，有危有机啊嘛， 叫人蠢冇药医啊！